善恶业业种无不发现，或其恶念，或其邪见，或生细念，或发常狂，恶相非宜，皆名颠倒。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！灵芝大师告诉我们，临终的时候有一些现象，这些现象是最普通的现象，最平常的现象。神识一般人家灵魂，他没有主宰，他自己做不了主啊，境界现前都是业力啊，自然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善恶业种这个时候发现了，因为你神识不能做主，阿赖耶识里头这些种子它就起现行啊，或其恶念，不善的念头啊，或者有邪见不正的见解啊，都会随着业报啊走了，那个亏就吃大了。啊，恶念感召这一些冤亲债主，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临命终时啊，这个将要走的人告诉旁边人，他看到某个人在门口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在医院里面说常常有这种事情啊，或者看到无常大鬼啊，看到一些家亲眷属都是他认识的人，都是已经走了的人啊，是不是这些人来的人？不是的，这地藏经讲得很清楚，是他的冤亲债主变现他的亲戚来接引他，带他走，跟他算账啊，来报复他的啊，不是真的，这怎么会知道呢？只有念佛的人才晓得啊，还有的邪见，看到佛菩萨来接引他了，不是阿弥陀佛，也不是观音菩萨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，药师佛来了啊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也是冒充的啊。懂得佛法的人在旁边听到他讲这句话，立刻就要告诉他，不是阿弥陀佛，决定不能跟他去，就提醒他这句话啊，这都是冤亲债主做这个事情骗他走。这些冤债主变他的家亲眷属，变不是本尊护法神一般不干涉啊，如果视线本尊是决定不允许的啊。你每天念阿弥陀佛，妖魔鬼怪不能变阿弥陀佛啊，不能变观世音菩萨，这本尊啊，护法神不答应的啊，变其他的可以来骗你，那你愿意上当吗？那没话说吗？ 啊，所以临终一定要好好的看出去，所有境界现前都不要理他，老实念佛啊，只要一念佛，这个境界就不见了啊，老实念佛，决定不许可啊，这个不好的境界现前。或者信念这个麻烦，舍不得离开啊，有人心念亲情眷属，舍不得离开，有人舍不得离开财产啊，他居住的房屋，他还有田地这个东西啊，舍不得离开这些，这个都是找麻烦的啊，或者是癫狂发狂啊，胡乱说话，那这个多半是冤亲债主附身啊，胡言乱语就恶相非也了，临走的这个相很复杂，很多多半都是不善的啊，通通叫颠倒。弥陀经上讲，往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啊，那这决定往生一心不乱是功夫，心不颠倒是福报，就是没有这些现象，福报啊，人一生修福啊，别想掉啊，留到临命终时想啊，临命终时走的时候好走，一点这些恶相都没有啊，福要留在这个时候想。说可见呢，凡夫业重，临终之际更多颠倒啊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，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啊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啊，胡一贯先生的儿子抗战期间我们在一个学校念书，同班以后他在台湾荣民总医院住院组的组长，那住院都找他，他告诉我无常大规真的一点不假，我们的医生护士常常看见啊，只要看见这个病房哎，有无常大规经过的时候，他说这个病人不出三天再走啊，所以护士医生都相信啊。啊，我学佛了，他就跟我学佛，这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当中，相信鬼神的时候，相信佛的就他一个。啊，这就是他见到。他要没有见到过，他半信半疑，他真见到过啊。佛以四大苦逼，痛不可言， 何能正念持名？你看这个问题讲的多严重。在这个时候，四大士灵魂离开身体，非常痛苦。佛经上比喻叫身归脱裤，活的乌龟把它的裤扒下来，人神识离开身体就那么痛苦，离开身体非常痛苦，痛不可言。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正念还能提的这一句佛号？所以临终有福，福报大，平常这些都能放得下，对自己身体也看得很淡，不要看得很重，走的时候容易可以避免这些痛苦佛号能提得起来，能提起佛号决定往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